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五元口服液特约播出。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好，我们的嘉宾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在中老年人朋友当中啊，胳膊疼啊，腿疼啊，腰疼啊等等啊，这方面症状的人呢真的是非常的多。那往往有人觉得这不都是骨关节疾病方面的问题吗？实际上呢，我听这个张主任介绍啊，肾是主骨生髓的，那么也就是说骨关节疾病呢，应该说倒腾过去的话跟肾也是有一定关联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是。那你看这个生活中大家这个肾气虚了以后，总是说这个腰痛腰痛。如果仅仅是这个功能性的减退，比如说仅仅你是肾气虚，或者啊我感觉我这个腰这块没劲儿了，没有结构性的改变。结构性改变，你看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腰椎间盘膨出、骨质增生、膝关节炎、颈椎这个出了这个问题，其实这都是一个骨关节的这个退行性疾病的这个改变。那这个肾气虚了以后，比如说伤了肾以后，诶，我们就腰膝酸软，这个大家是直接能感受到的，它是跟我们骨关节有关系的。那在这个生理上啊，你看这个肾藏精，它这个藏精里边其中就有一个含义，就是主髓化血。 嗯， 主髓化血，这个髓是哪个髓呢？就是骨髓这个髓。血呢，其实我们这个造血机制在这个中医里面它是跟我们的肾有关的。因为那个肾藏精，精呢它能生髓，这个骨髓。大家想一下，每一个骨头里面它都有这个骨髓。大家也知道我们的造血机制是在哪里造。也是在我们骨髓那里边造血的。那这个精髓不仅它向上呢可以充盈我们这个脑髓，还可以这个充养我们这个脊髓。那我们今天脊柱出了问题，不管是你的颈椎还是你的骶椎还是说你的腰椎，这些脊髓骨骼这些出了问题，其实是哪里出了问题？是我们肾的那个藏精功能啊，它下降了。 嗯， 那我们又说它是先天之本，那你这个先天之本没养好，那你骨骼这个发育、正常功能的发挥，这个都发挥不好。倒过来，你看肾气足的人啊，他一个是这个骨骼的生长发育非常好，还有呢这个。即使到了这个年龄了大了，他这个坐的也很端正，也不会猫着这个腰，而且呢你看这个人的时候健壮有力，牙齿呢比较坚固。你像这个《黄帝内经·灵枢·脉经》呢，他就这么描述啊，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骨为干，脉为营，筋为刚，肉为强，皮肤坚而毛发长，骨入于胃，脉道已通，血去乃行。什么意思呢？就说当这个肾精如果不足，化虽减少了，它就可以导致这个精髓亏虚，骨呢失去了这个充养，它就会影响骨的这个生长发育。 那拿我们现在的，你看骨质疏松，我们这个骨髓形成、骨质增生，还有这个牙齿啊早脱，都是这个肾经没有养好这个原因。哎，那么如果在中医里面临床如果要应用的话，就是补肾填精、益髓壮骨这个方法呢，其实就可以防止这个骨质疏松。 嗯， 当然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方法，你就是用这个金兰花，然后再加上这个物质基础，你先天之本也是要靠这种后天之本这去调养嘛。后天之本我们称为脾胃，脾胃是干什么的？是吸收水谷精微这些物质的它这么一个脏器。那你把这个肾气调好了，在这个时候你再补充一点骨营养元素，就是说我们这个后天之本需要先天之本来生它，但是先天之本呢又需要后天之本来调养，它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个膝关节这些问题呢，他把这调好了，他这个骨关节疾病啊，你光有些人光补个钙，或者我去吃个氨糖，你为什么老是这个没有达到这个预期？那本上的应该怎么办？去调这个肾经。 看来光是这个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呢，还不能够足以呢使你的骨呢恢复健康哈。因为这个骨呢是主骨生髓，它跟骨关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肾气、肾精足，实际上骨骼就壮，否则的话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了。 没错，那还有一点，它主骨生髓，就是骨髓这个髓。 对， 那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这个血细胞、红细胞是120天，它就凋亡了，它就必须得有新的这个细胞产生。 嗯、 那个白细胞应该是十几天就这个凋亡了，它也就需要新的这个细胞来补充。那我们这个血液的生成，它一方面当然是要靠营养，我们说靠这个脾胃运化这个水谷精微，上疏心肺化齿为血。另一方面呢，就是肾精生髓，就是骨髓，你的造血机能，这个肾髓充盈了，这个骨中这个精髓化生血液，这个就比较这个充分。 嗯， 所以你看在那个古籍里边啊，《吕山堂类辨》卷上就指出，肾为水脏，主精藏而化血，就是说它可以这个生血。还有你看《张氏医通·虚损》也有这样的描述，血之源头在乎肾。这么学说，这都是古人通过长期这个做临床观察以后总结出来很宝贵的这个医学这个结论啊。所以我们肾精充足，而这个精髓盈满，那么血液化生有源。如果肾精亏虚日久，就可导致血虚。临床上呢，治疗血虚，你看常常就用这个补肾填精的这个方法进行治疗这个血虚症。 嗯， 那我们看这个生活中啊，你看通常耗精就是房事过度这些人，你看这些人呢，你去看他这个面容，就感觉缺少这个肌肤，缺少这个充盈，脱水一样。再一个就是那个有点萎靡，畏畏缩缩的，这就是什么肾精不足的一个充分这个表现。还有一个肾，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说藏精呢，它主抵御外邪，就是能够扶正。那么肾精它具有这个保卫机体、抵御外邪，使我们人体呢免于疾病这个作用。你像这个《素问》这个《金匮真言论》上就说：“精者，肾之本也。”也就是说，精充则生命力强，外卫固密，适应能力强。那么邪不易侵。反之呢，就是说精亏，就是亏损了，生命力弱，胃外不顾，适应这个能力也弱，这个邪易侵犯而致病。所以你看我们说你要扶正，那先把这个肾精呢这个养起来以后，我们这个包括这个虚寒呀、感冒啊，这些都容易得到这个康复。你看我就说一个这个肾精不足的一个这个症候表现啊。你看对于小孩来说，如果这个先天的这个肾精不足，他就会什么样？ 囟门闭得比较迟，身材呢也矮小，这个骨骼呢就会这个也不是那么坚实，智力呢也是这个低下。那你对成年人来说，这个时候在这个青壮年的时候，他就表现为性欲功能减退，男子呢精少不育，女子呢这个月经量非常少，有些人表现的是这个不怀孕，而且呢头发非常容易这个脱发，牙齿呢总是那个总摇摇晃晃的，有些人耳聋，还有呢耳鸣如蝉，再就是感觉这个又是腰酸腿酸，脚上呢总是感觉这个没有劲儿，再就是这个健忘恍惚，神情呢也迟钝，动作也迟钝。你这会儿如果去看这个舌头的话，就表现出来这个舌淡苔白，脉这个弱。你要这个我们去分析它的时候，这就是说由于这个先天禀赋不足，而后天我们又失于这个调养。另外对有些人来说，就是由于我们说久病伤肾嘛，或者说有些人这个房事不节，耗伤这个肾精所导致。这个肾阴虚啊，与这个肾精不足，这个要鉴别一下，这两个呢都属于这个肾的这个虚症，都可以表现为腰膝酸软、头晕耳鸣。但是说这个阴虚的人呢，他会产生这个内热，总是感觉好像其实他这个精神是不足的，但是感觉这个手脚心总是那个发烧，其实这是肾阴不足。那么性欲偏亢，这种亢呢是虚亢啊。那么这个肾精不足呢，它主要表现为这个未老先衰，就尤其我们今天其实你到60岁拿今天这个生活条件的话，应该还是养得非常很好，但是有些人呢总是表现的这个精神萎靡，然后这个神态呢也是这个打不起精神来，再就是这个弯腰驼背，容易勾起来，而且呢总是感觉四肢这个没劲儿没劲儿没劲儿。那我们现在分析，你说是这个心血管血液循环这个是没有问题，是这个从这个结构上是这样的问题，但是中医它这个理法方药它调经，它也不仅仅说是你想那个对的这个肾脏，它是调节，通过它这个理法方药呢，它事实上调节我们人体全身这个机能。那刚才我说这些症状呢，它逐步呢它就会减弱。所以对我们有这种骨关节疾病的，不管你今天膨出腰椎间盘膨出、突出、腰肌劳损，还是这个膝关节疾病，不管是你是半月板损伤，还是这个股性这个骨折，你要让它恢复的好一点，就是说补足这个肾气。其实很简单，就是你也不用去辨这个阴和阳，因为现在这个中药提取物它都是生物活性成分，这个它把这个有效的生物活性因子补充足以后，再加上物质基础，我们说的什么柠檬酸钙、葡萄籽提取物、鲨鱼软骨素，还有海参提取物，再有维生素 D， 这些物质基础，也就是通过后天物质这个滋养以后，我们当然这个也需要耐心，不是我今天说的那么神奇，你通过这个8个月到1年这个坚持，逐步你感觉腰有劲儿了，不是你想象的那个走不动了，慢慢就能动起来。 对，确实有骨关节疾病的这些朋友啊，也不要着急，在积极的控制和改善你这个症状的同时，也应该呢去进行标炳兼治这样的一些改善哈。比如刚才您提到的，从这个肾的改善入手啊，来长时间的进行坚持，必定有一个非常好的效果。但是针对于大家的这个情况呢，我们还是要事先先做一个健康风险 做评估。 哎， 我们现在这个核磁共振呀、X 光片吧，我们能看到它到什么程度？ 是。 但是你到了这个程度怎么办？动不动手术，要么去补钙去，要么去打蜂蜜针去，要么去消炎剂贴膏药去。但是这你都是在这个表面做文章，你要从里边叫它生发出这种康复的这种动力的话，或者是活力的话，怎么办？ 不肾气， 对， 补肾精， 是的，嗯，当然现在呢有一个好机会啊，目前呢我们正在举行体验活动，凡是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将对您呢有一个体验活动啊，有这样的想法的朋友您可以在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肾脏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泄器官，通过尿液在肾脏的形成，排除人体的代谢产物及调节水、电解质、酸碱平衡，以维持人体内环境的清洁与稳定。肾脏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可分泌灭活多种激素，并参与人体多种生理功能。由于我国人口的老龄化，慢性病高发，高血压、糖尿病人数不断的攀升，以及很多老年人长期服用多种以上的化学药物，导致每个中老年人的肾脏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进一步加剧了代谢性疾病的发展，也使得很多慢性疾病不易康复。不论是慢性疾病的治疗康复，还是延年益寿的保健养生，都不应该忽略对肾功能的保护。金蝉花也称蝉花，是我国传统名贵中药材，是寄生在蝉上的一种虫草类真菌，具有明显改善肾功能的作用。临床研究表明，蝉花具有降低血肌酐和尿素氮的水平，提高内生肌酐清除率，升高血浆白蛋白、血红蛋白以及减少尿蛋白的作用。长期使用金蝉花，对保护肾功能、延缓肾功能减退的进展具有良好的保健养生作用。想了解金蝉花对肾脏的保护作用，可查阅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蝉花》一书。 我现在手里呢有一本健康管理案例的实录啊，在这里边呢也是记录了很多我们给大家呢通过风险评估以后制定的一些针对性的健康管理方案啊。通过很多的朋友呢对于我们健康管理方案的这种执行啊，确实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对，这个小册子呢，你看它是这个应用的是蝉花， 嗯， 可是它涉及到糖尿病， 对， 血脂高、血压高，还有什么腰膝酸软，还有甚至有些人是这个肿瘤， 嗯， 还有有些人是这个冠心病、风湿性这个关节炎等等，都是他们康复这个实录。为什么就是说一个这个蝉花它真的有那么神奇吗？就是我前面也讲过啊，蝉花的这个生物成分和它的这种现代医学认识它的这个功效，是它是多项性的。可是为什么这么一个蝉花，我们如果从中药分析的它的话，它其实就是补得我们的肾气， 嗯， 肾精，然后我们说肾呢又是脏腑的先天之本，这个补充足了，它是脏腑这个先天之本的话，那其他脏腑功能呢就逐步能够发挥它应有这个作用。 对，其实我也发现里边很多的听众朋友不仅仅是用常花哈，用多种的这种健康方式，多管齐下， 要管理方案。 对， 还是要管理 方案，所以确实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比如说有这么一位啊，他叫傅昭斌，今年72岁，说5年前呢他登山以后出现啊腰疼、腿疼、颈肩部疼痛，去医院的确诊为是腰椎间盘膨出症啊，而且是腰椎骨刺形成、膝关节的退行性的改变，还有颈椎病啊，平素呢都是保守治疗，效果并不是特别好，后来是越来越严重。做的时间呢久了，他这个腰疼就直不起来，尤其到了换季的时候啊，天潮的时候疼痛就加剧，不能够正常活动。那么在2015年的时候，他的这个眼睛啊也是视物疼痛啊，不敢长时间的看通东西，而且眼睛疼得受不了，血压呢也所升高啊，确实身体呢是越来越糟糕，都不能够正常的出去行动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也是听我们养生之道哈，最后呢我们为他制定了一些健康管理方案。 确实他说我真的非常听话，按着这个大家的给他制定的方案他一一实行。那经历了两年以后，当然可能是半年以后，就有些方面得到了改善。当然特别明显是在两年之后，他感觉腰不疼了，眼睛看东西久了也不酸了，也不干涩了，血压也平稳了啊，基本上他就恢复正常了。所以从这个来看呢，一个是真的他特别按照我们的健康管理方案啊一一在实行，而且特别的执着在坚持，才有了今天特别好的一个效果。 是，那他这个理论基础呢，其实我们解释很简单，就是肾主骨肾髓，还有这个他溶脂嘛，还有这个肾精，它是其他脏腑功能这个基础。你否则的话，你像他这种情况，那就是贴膏药，要么我们就做按摩，要么只是扎扎针，那你这只是作用于这个局部。那你大家要想，你为什么这个长期在用药，也去诊断了，花了不少钱，也很先进这个技术，可是为什么不容易这个康复？这里边内生的这个动力在哪里？所谓的那个本应该那个自愈能力为什么不那么够强大？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说今天的肾精不足，肾气不足。在这里我要提醒听众的就是，对于慢性疾病你一定要有耐心，因为大家总是对医学这个期望值太大，认为我去就医，我花了钱，我吃了这个药，明天就应该消除这个结果。可是我们得到的这个答案呢并不是这样，我们也可能大把大把吃药，可它就是不好，这个道理在哪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就医的时候，你不能就着你的骨去看骨，你不能就着你的腰你去看腰。急症我给大家的建议，我们今天现代医学它是非常有它的优势的，就是控制疾病啊。但是控制完以后，你这个到了康复期，药还是在吃，可是它的功能几乎就停留在那个水平上了。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要用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的方法，具体结合到你这个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你像这个听众，这个半年有感觉，坚持了两年，这算好的案例。很多人这个我们劝着劝着就不听了，又去不停的折腾，又去找，想找那个灵丹妙药，找到了吗？最后还没找到， 对， 又倒过头来，这就是一个观念和认识的问题。 没错，这个得病哈，好像很快，但是去病的话真的是如抽丝啊。 我们对于我们今天收音机前听众来说，你面临一个衰老问题啊，你一天天在退化，这是我们抗拒不了的。 所以呢，真的选中了一种方式的话，就要去坚持。但是在之前，咱们一定要慎重考虑啊。像刚才这位听众朋友，他有很多的这个病症，但是最后呢，从养肾入手，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啊。好了，那如果大家想体验的话，目前正是有一个体验的好机会啊。大家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前20名听众朋友可以参加体验。好，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和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在《黄帝内经》的《素问·宜篇·刺法论》中说，正气内存，邪不可干。所谓正气，是指人体的机能活动和抗病康复能力。所谓邪气，是指各种治病的危险因素，也就是我们说的病因。祖国医学认为，各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是由人体正气和邪气斗争的胜负所决定的。正气战胜邪气，人体就不会发生疾病。邪气战胜了正气，人体就会产生疾病。作为我们中老年人养生保健、延年益寿、慢性疾病康复以及预防疾病的发生，养足我们人体中的正气很重要。如何养足我们每个人身体的正气呢？运用中药学君臣佐使组方的理论，借以生物方法提取物转移因子为君，激活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从而达到调整和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以中药百合为臣，可补中益气，滋养强化，调节人体免疫。以中药芡实为佐，达到固肾摄精、